觀眾好，翻嚟咧本季最後一集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題目咧就係奉去台空江自流嘅。咁啊，依個題目咧同即係嗰個歷史嘅即係所謂嘅潮流咧有啲關係。咁一陣間會同大家解題。咁同我哋講依一集嘅題目咧，除咗我啦、小毛啦同嘉齊之外咧，我哋仲請咗上一季咧已經同我哋做總結，今季咧亦都再次參與總結，可能咧繼續總結落去嘅黃敏光教授， 大家好， 歡迎你， 大家好， 歡迎你就上嚟。咁啊，要講咧，今集我哋主要喺解題之前咧，今集其實我哋主要除咗係咗係最後一集之外咧，其實我哋處理緊一個大嘅一個問題。今日會偏向於所謂大歷史嘅觀點，即係話我哋未必會係。是讲一个好细时段嘅历史，而是更加讲嗰个历史嘅潮流啊、演变啊，同埋里面其中一个范畴，而集中会系处理紧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嘅，就系、是、即人类嘅历史里面啊，所谓绝望同埋希望，即系呢一对嘅辩证关系系发生嘅咩事？咁我哋都会常，我常书成日都喜欢嘅句子就系鲁迅嘅嗰句名句，就系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即系话你无论企边一边都好啦，总会你。秉持住一個所謂絕對嘅絕望或者絕對嘅希望咧，其實對你嘅想法裏邊咧都係有缺陷，同埋即係簡單講就係虛妄，諗唔通嘅會。咁啊，先要解咗個題目先啦。咁啊，奉去台空江自流啊，家陣。 好啊，嗱，呢首詩咧就係大詩人李白嘅作品啦。咁呢首詩個全名咧就叫做《登金陵鳳凰台》，就係講李白咧喺官場裏邊好失意啦。佢以至到佢要去到金陵咁遠嘅地方，唔喺長安啦，嚇嗰度去即係有啲懷古嘅機會。咁呢、這個首詩咧第一句咧就係、是、鳳凰台上鳳凰遊，就係講喺金陵附近咧一個即係名勝啦。咁曾經生存就有啲鳳凰喺度飛嚟飛去嘅。咁但係到阿李白去到嘅時候咧，已經係奉去台空江自流。嗱呢度講嘅江就係唔係今日我哋嘉賓啊黃敏光，而係長江。咁就係講咧，即係時間嘅流逝同嗰啲即係鳳凰喺唔喺度咧，都冇咩特別嘅關係。嗱，呢度想特別講咧兩句嘅，咁就係咧，即係鳳凰，我哋嘅寓意咧都係浴火重生，就係講到可能就係絕望裏面產生出嘅希望咁樣。咁、但係即係亦都喺我哋見到啲咩咧？李白首詩裏面係講到咧，曾經一度咧，金陵可以好繁華。可以係一個世界好似中心，係六朝金粉。咁但係佢見到咧，就係、是、呢個繁華嘅，即係可能係失色啦。咁啊，或者係到唐朝就已經係今非昔比啦。咁即係中間佢講到就係、是、即係呢個時代嘅變遷啊，有好多即係佢去睇到嘅嘢。但係最後一句好有，都有兩句好有意思嘅。最後兩句意思咧，總為浮雲能蔽日。跟住咧，長安不見使人愁，即係浮雲蔽白日咧。呢、這個經典咧就係、是、講到即係朝政有啲問題。奸臣當道，咁啊，所以李白呢啲咁嘅正義之士咧，就要去到遠方。咁我哋唔知係我哋啱唔啱而家嘅處境啊，或者係啱唔啱咧？可能歷史上嘅處境。咁但係即係文人有時可能往往會因為時局嘅感懷咧，會有好多發思古之幽情。而我哋咧，可能對於過去好多嘅事件，我哋喺成個節目裏面不斷咁樣去回憶啦，同大家去分析啦，甚至乎可能有啲感嘆啦。咁即係我哋都可能要去諗，同我哋嘅世界，同我哋所身處嘅所身在嘅處境，有啲點樣嘅關係？ 係啊，我不嬲話嘉賓八分鐘先講到嘢，但我哋今次冇咁嚴重嘅，因為黃敏光都係老友嚟，但係必須有一樣嘢要講，就係、是。我哋通常我哋講歷史嘅時候咧，尤其係傳統嘅歷史嘅處理方法咧，有所謂斷代史嘅諗法，即係簡單講就係開端發展，跟住結局，咁有個 ending。咁一個朝代咧就會有完結嘅一日，咁啊完結嘅時候咧就會講啊生命淘汰啦，戰亂啦，天然災害啊，乜都有都齊啊，然後大家就死啦咁樣，咁又就完嘅咯。咁又就下一個 chapter。咁簡單講就係我哋如果係一個正常一般嘅中學教育裏邊嘅人，如果用呢一套史觀咧，好容易就會覺得有一個所謂嘅 ending。咁而呢個 ending 咧，對你我哋譬如睇咁多歷史人咧，係有問題。即係咩叫 ending？ 即係你點突然間有啲人全部完結曬，點解 restart 再嚟過打機咩？唔係，嗰啲人係會再 carry on， 再生活落去，會繼續延伸，會演變，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喺度。咁所以如果你保持住一個啊，去到依一刻就係 ending 啦，我哋依一刻就係絕望啦，冇路啦，完。咁嘅話咧，其實對於睇歷史嘅人嚟講咧，咁樣嘅諗法咧係有啲問題。或者有啲嘢其實我哋忍不住咧，可能要同大家去分享或者要講，咁所以我今日要處理呢個問題咧，同呢一個所謂斷代史觀嘅問題，都有啲可以連得上一啲嘅關係。 咁我其實諗起咧，我哋研究歷史咧，不外乎幾個元素啊，即係做所謂時地人事。 咁時地人好容易去理解啦。咁但係史呢樣嘢咧，即係如果我哋從呢個小學方法嚟講，特別係睇中國歷史咧，可能我哋將啲嘢分成，即係將啲一啲歷史事件、人物或者佢發生嘅細節係歸類為一件事咧，即係往往可我自己研究啊，或者我嘅心得係可能到宋朝啊，有即係所謂《資治通鑑》記事本末咧，我哋先至好具體咁樣，即係用事嘅方式嚟去理解即係歷史。咁我點解我唔先講呢個問題呢，就係、是、我哋而家我哋唔知點樣理解自己身處嘅處境。我哋可能有疫情，係咪？或者可能我哋有周圍有好多政治嘅事件，有好多爭議去發生。咁我哋係咪會將佢哋喺長遠嘅歷史裏面歸類為一件事呢？咁但係嗱，我哋將啲可能歷史嘅細節，周圍發生緊嘅嘢，去歸類為事嘅時候，往往就失去咗一種即係喺當中去自處，就好似阿卓然頭先講嗰件事件完結，咁、那、一個 chapter 就刪埋。咁但係我哋知道事件可能完結，但係個 chapter 未必係刪埋，或者係呢個事件完結，所謂完結之前，咁我哋喺人喺當中嘅反應點樣去自處，咁同埋我哋可能係點樣去理解如果真係呢件事完結，咁跟住發生啲咩嘢？咁呢樣呢、這個我相信就係我哋今日咧好希望可以帶出嚟嘅話題咯。 好啊，我多謝大家邀請，咁就真係一期一會。咁啊，好難得嘅機會。頭先你提一個好關鍵嘅點咧，就係人喺一個歷史之間咧，即係人同歷史之間嗰個動態性嘅關係。我哋點樣回應緊個時代？我哋點樣面對個時代？喺2020年咧，我做咗一本書，咁啊，想借呢個機會咧，係講下。咁我諗亦都可能係即係同大家一齊分享一啲講希望嘅感覺。咁嗰本書名咧就叫做好巧巧嘅，叫《通關在抱》。咁出呢本書嘅時候呢，由編輯啊到所有人都話啦，哎你死呀你呢本書揸上手都唔知咩字都撈搞。其實通關在抱呢四個字呢，本身係講為政者呢應該知道民間疾苦嘅。咁但係抗而衷之呢，就會更多會用喺一個醫療嘅處境入面呢，就係講即係一個醫生呢將病人嘅痛苦啊抱喺自己身入面，去同佢哋去一起經歷嗰個康復嘅過程。咁我諗呢個係好應景啦，即係香港或者成個世界喺即係過去一段嘅時間都係大家一齊努力掙扎緊。咁我做呢本書嘅時候就其實早幾年前我哋做嘅一個集講口述歷史，其實都係一個口述歷史嘅項目嚟嘅。咁俾我自己都好大嘅啟發，好深嘅提醒。咁又係我哋嘅即係老辦法啦，就係、是、大學生同中學生合作，咁訪問一啲嘅醫生啊、護士啊，或者唔同嘅即係喺醫護工作入面，譬如其中我會提個院目啊咁。咁我都想借呢個機會咧，講幾個我自己係相當感動嘅故仔。亦都係可能同即係香港或者大家一齊去即係去cheer up， 一齊去即係面對個困難嘅咁。第一個我自己好深印象嘅咧，就係、是、我哋有機會訪問到咧林崇衰博士。咁林博士咧本身佢喺中學畢業嘅時候咧就已經好想做護士，所以當時候佢就去投考即係護士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再去外國做咗一啲嘅教育之後咧，咁佢第一個工作咧反而唔係去做護士，而係咧去參加啲即係世界性嘅救援工作。咁佢1971年咧，佢即係畢業做曬所有訓練嘅時候咧，佢第一個服務咧就係去到印巴戰爭之後嘅達卡，係屬於孟加拉嘅屬地。佢去到嘅時候咧，佢一開步咧就係面對住滿目瘡痍。令佢最痛心嘅咧就係當地嘅婦女咧好多受到侵犯。即係你可以想象一個滿有熱情去諗住去醫護服務人群嘅，面對一個咁絕望嘅境地，當時候佢只係學識咗一樣嘢，就係、是、要提起勇氣。佢已經唔可以再用其他嘅情緒去面對呢個咁大嘅處境， 面對住人間地獄咁樣， 係好困難。我切身即係處地去想一想嘅時候，我就覺得佢好叻，好有勇氣，先可以能夠即係完成呢個嘅服務。咁雖然嘅時間唔係好長，即係喺嗰度做咗一年幾，但我都覺得係不得了。但我諗對佢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喺佢人生入面一個即係斷定佢自己喺醫護服務上面嘅一種嘅磨練嘅一個嘅即係人生嘅目標。咁我諗亦都想借林博士嘅經驗，即係同我哋而家嘅年輕人，即係可能你而家已經好大嘅困難。可能就業，可能學業，各個方面咧都覺得好困難。但係即係 幾大嘅困難都好，可能拼發出嚟嘅，除咗絕望失望之外咧，係一個好大嘅勇氣。呢、這個勇氣好重要，因為後來佢一路帶住呢份勇氣去做咧，去到2003年沙士嘅時候咧，佢係即係醫管局入邊咧係護理嘅總經理嚟。咁當時又係好困難，包括 N95 口罩唔夠啦。佢都會不斷想辦法，其中一個可能好多人知道嘅就係佢私底下再同阿董太聯絡，因為董太本身都係護士出身，咁所以佢好理解醫護嘅需要。咁即係我諗點解我哋喺沙士嘅時候有一個咁堅毅、咁有勇氣嘅林博士呢，就因為佢一出道嘅時候就是、一個絕望嘅環境。咁跟住落去，我哋又再好多其他嘅故仔咧，都係俾我好深刻嘅一啲嘅鼓勵，或者係好深刻嘅體會。另一個故唔好意思，我繼續講落去， 即係講 幾個故仔嚇。有一個咧就係零三年啦。零三年嘅時候咧，有一個牧師啊，阿謝牧師咧，謝元陽牧師咧，就佢去探個教友。咁咧個教友當時又唔知入咗八 A 啦，咁原來係沙士啦，我哋知道啦。跟住佢自己咧，因為感染咗沙士。跟住佢咧就要送翻入去八 A， 因為佢哋唔想即係周圍走嗰個病菌嚇。跟住咧。佢太太都送埋入去，咁人生嘅時候一個非常之絕望嘅。佢嗰陣時候已經諗到係要安排曬所有嘅後事，因為驚即係佢同太太都會即係好唔翻。咁屋企嘅小朋友各樣嘢，即係喺人生個好低、好困難嘅狀態。咁到最後康復冇事嚇，咁咧就佢之後咧佢俾個好大嘅決心，就係話佢要服侍翻嗰啲患病嘅人。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佢就之後咧就加入咗醫院咧，係做院牧。然之後佢嘅座右銘就係喺黑暗入邊為人生點一燈，點一盞燈。咁佢其中一個故仔好感動嘅就係話喺個困難入邊，佢幫一個將近要離世嘅先生去知道佢人生最大嘅遺憾，就是、一個同佢結怨咗20年反目嘅兄弟。到最後佢穿針引線喺床邊，佢哋冰釋前嫌。呢、这個係對佢嚟講係一個喺絕望入邊去幫手做一個最好嘅一個嘅解脱。 係啊，你聽到正話啲古仔，你會聽到就係嗰個絕望同一時間另一個詞係咩咧？就係、是、之後，凡事都有之後，發生嘅咩事，中間會有好多嘅轉機係可以出現。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上一節咧，我哋會體會到一樣嘢，就係咩叫做越過人越世界，或者越過人越普世。即係佢哋嗰種嘅經驗，你會見到一個人嘅經驗，佢面對絕望嘅經驗，都去到2003年沙士嘅狀況，入咗病房，即係死亡率好高嘅狀況嘅絕望，你都仲可以繼續有一個可能同埋希望。如果當時就已經放棄咗希望呢樣嘢本身咧？就你就冇辦法可以繼續咁樣行落去。咁啊，呢啲古仔我真係非常之喜歡。仲有冇其他嘅古仔？ 我不如我講多一個我自己真係好感動嘅古仔。呢、這個古仔當我哋訪問完之後，一路整理咧，咁後來就喺一份報紙嗰度咧，就喺啱啱就母親節嗰日即係刊出嗰個嘅古仔。個故事嘅主人翁咧就係阿曾永恆醫生咁樣。阿曾醫生本身佢自己嘅經歷都係好特別嘅。佢中六嘅時候突然有一日餅病。咁就幾乎冇命，跟住然之後佢就覺得即係有神蹟地冇事咁樣嚇。咁當然佢有佢嘅信仰啦，咁所以就佢就即係立志要即係做一啲有意義嘅事。咁後來就入咗醫學院，咁一路做醫生，咁一路都係佢唔係一般就咁睇病嘅醫生，係真係想幫病人去走嗰啲好艱難日子，所以佢選擇做腫瘤科。其實腫瘤科係好失望嘅， 最終極失敗嘅。 係啊，咁佢喺呢個咁困難嘅狀態之下，佢都會考慮到病人嘅情況。咁有一個故仔，我係好聽完之後，我都係每次諗起都覺得係有啲即係感動，好深刻嘅就係佢又係話説有一次咧，就又係母親節，咁佢有個女病人，咁就情況突然之間變得好差。咁原本屋企人已經安排咗話喺醫院同佢做一啲嘅即係母親節嘅慶祝，咁就咁嗰刻其實佢都發覺係只係鐘頭嘅問題，即係幾個小時之後個媽媽就可能真係救唔到㗎啦咁樣。咁佢突然間想起呢，佢自己都係媽媽，佢有個女，咁就啱啱就個女就屋企唱咗一首我愛我的媽媽。咁然之後佢就想起，咁佢就即刻將嗰個患病嘅媽媽個女女咧，就帶埋離開個床邊， 教佢唱呢首歌。嗯、 我都識唱噶， 我都識唱。 媽媽媽媽真偉大， 係啊，就呢首 寫字做個好。 咁你諗下呢首歌由一個即係幾歲嘅女女唱俾一個喺病床嘅媽媽， 嗯， 即係到最後係我。即係當然，即係曾醫生都話係，即係好感，即係好感動啦。即係當時候醫院，就算係隔離病床，其他醫生護士，即係聽到都流曬眼淚。咁、我諗，但係最重要嗰樣嘢係個媽媽冇遺憾，個女女都冇遺憾，個爸爸都冇遺憾。因為喺最適當嘅時候，面對一個情況係有啲冇辦法改變嘅情況，但係做咗可以做嘅，表達咗可以表達嘅。咁就好似頭先我講阿謝牧師嗰個情況。就好似當即係面對個病人，佢最後要離世嘅時候，都能夠即係化解到二十多年嘅冤仇，兄弟之間即係彼此再接納。咁我諗即係喺困境入面係好困難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地方喺困境入面可能俾我哋重新去思考一啲希望嘅問題。 係啊，即係我知道好 sad 嘅情況啊，不過我喺四季之前，我都係腫瘤科坐咗一個月有多，老豆嘅情況，咁我都係。仲有福過聖誕、新年、農曆年過幾月，所以我都好理解你正話講嗰啲故事啊。但係好重要就係你個人或者你個家庭係咪喺緊嗰啲狀況之下，你有冇建立到一個好強嘅，或者你好多時你要去到某啲嘅狀況，你先知道你或者你嘅家庭可以堅硬到咩地步。咁但係對你將來後來發展嘅事就會有好大嘅變化。所以就係你裝你，我覺得人家庭社會都係你去到某一個地方 drop 咗到某一個地步。你過到個關，你就知道你哋嗰個力量可以去到邊一度。咁如果你而家面對呢個關，你決定放棄嘅，咁其實證明你哋嘅力量唔能夠應付呢啲情況。咁所以你嗰個 community 就會完結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高低潮一定會有，但係喺低潮嘅時候點樣面對，或者一個正確嘅方向去理解，其實都幾重要。 係啊，冇錯，冇錯。 係啊，黃明黃生師兄講完頭先嗰啲故仔咧，其實我有一個即係感覺啊，整體嘅結論啊，就係可能我哋人類咧，每一樣唔可以揮得去嘅絕望係必然會死亡。咁譬如喺個腫瘤嘅情況，喺個癌症嘅情況，咁我哋睇到個媽媽佢冇可能再活嘅，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哋唔可以俾個希望佢可以好得翻。即係真係好奇蹟。咁但係呢樣嘢，我哋唔可以當係一樣梗嘅嘢。咁或者俾個咁嘅希望人係一個好虛妄嘅、好唔負責任嘅一個做法嚟。咁但係問題係，我哋即係如果係人係必死，咁我哋就已經咁呢樣嘢唔需要去再討論。咁我哋已經放棄曬所有，譬如治療，可能放棄曬所有去掙扎，可能放棄曬所有可能安慰，咁我哋就變到可能係好容易就陷入一個絕望嘅環境。咁但係喺呢個必然會死，同埋可能係面對絕望嘅情況，我哋點樣即係喺裏面揾希望呢？咁其實我覺得最緊要聽到阿黃生你嘅分享呢，就係我哋係俾一個人嘅尊嚴，同埋呢個即係可能人性嗰個表達。 嘉誠，我一定要喺度插一句嘴。我哋訪問入面咧，都有訪問到沈祖堯教授。咁最近因為佢即係快要離開香港去新加坡啦，所以經常接受媒介訪問，經常講翻即係2003年嘅經歷。咁我呢度就唔重複。但係我哋訪問入面咧，最後嘅時候咧，佢反而講一句説話，或者有一個觀點咧，係好值得我哋深思。佢就話即係做醫生或者做醫護，或者我諗即係抗而衝之啦，我哋有知識嘅人，即係當我哋去處理人嘅時候，我哋要有一種人民質素。咁佢入面講到呢，就係話係呀，而家譬如醫療科技好進步，咁佢個說話就係話，即係如果機器即係我哋即係醫生失去種人性化嗰種治療嘅時候呢，好快醫生會被機器取替。醫療嘅機器、醫療嘅人工智能各種呢，其實即係當人放棄咗人性化，當醫生放棄咗人性化嘅時候呢，機器就會取代你嘅。 即係喺度想強調呢，就係我哋去講求人嘅專業，或者係去讓其他人無論喺幾絕望嘅環境之下，都繼續可以有一個人嘅專業，而唔係最可能係即係我唔好話動物好低等，但唔係一個即係為咗生存而去即係繼續去即係苟活嘅人咧，我覺得呢樣嘢係我哋可以做到俾人所謂希望咧，一樣最重要嘅嘢。咁點解我咁講咧？咁就係因為我哋準備呢個節目咧，我就好自虐咁樣咧去睇一啲有關集中營嘅問題。咁因為我哋喺撞橋嘅時候咧，講笑咁講，即係如果我哋講喺一個好絕望嘅環境裏面講希望，就等於 我哋喺一個即係面對住死亡風險或者係好真實嘅情況嘅集中營裏面，同集中營嘅獄友喺度講希望一樣咁奢侈，或者一樣係咁即係不着邊際。咁啊，但係我啊，不咁不如睇下喺集中營裏面嗰啲人係真係面對住點樣嘅處境啦。咁於是乎咧，我就即係揀咗本我想睇好耐嘅書嚟睇。咁呢本書咧就叫做 Night 英文嚟嘅。咁佢原本係法名 Nanut 咁樣啦，係一個即係猶太人，佢係真係經過呢個集中營嘅洗禮，咁然後佢將佢嘅真實嘅經歷咧喺個回憶錄裏面寫出嚟。咁即係呢本書嘅作者咧，佢韋爾素啦。咁韋爾素係1986年嘅諾貝爾和平獎嘅得主嚟。咁佢又唔係文學獎嘅得主，但我覺得佢文學嘅成就非常之大，喺裏面好感動啊。細節我唔講啊。咁佢原來係一個好好相信上帝，即係猶太人上帝嘅一個信徒嚟嘅，但係佢喺集中營裏面因為見到種種嘅人類嘅暴行，係失去咗信仰。咁但係佢喺成個過程裏面，佢我覺得最想強調嘅係咩呢？就係佢同佢爸爸呢就係好好彩咁樣可以相依為命。咁我哋喺佢嗰個集中營嘅記錄，我哋冇睇到啲最殘暴嘅嘢，最殘暴嗰啲冇見到。咁但係佢就係講到佢點樣為咗塊麵包係去思考究竟俾唔俾佢爸爸，同唔同佢阿爸分，或者係佢見到佢阿爸俾嗰啲嗰啲 SS 即係嗰啲黨衛隊去虐待嘅時候，佢最擔心嘅唔係走上去想撕開嗰啲黨衛隊，而係佢好驚佢阿爸嗌得大聲望住佢，以至到佢都俾人打埋一份。是他為了這種心情很愧疚啊。嗯。那到他爸爸差不多死，因為那時差不多解放了，叫做紅軍和美軍就快打到去集中營。在那個時間的前夕呢，他跟他爸爸病得很緊要，差不多死了。那在那個時候呢，他就是他人生最低谷的時候。為什麼呢？就因為他覺得他爸很煩。是啊，他見到他周圍有些人已經放棄了他們的爸爸，然後自己去求生存。咁佢就喺嗰下佢阿爸喺度喊叫，咁有個黨衛隊走埋，就係用亂棍打佢阿爸。跟住呢，佢再冇睇佢阿爸，因為佢唔敢出聲，佢驚打埋佢一份。同埋呢，佢即係覺得佢阿爸可能都活夠啦。咁就係跟住佢就喺度勞動啦，咁但係返到嚟佢阿爸已經唔見咗。那個下場係點，有冇撞到，冇人知道。咁但係佢就為到呢件事終身係好悔疚，好悔疚。咁我即係想強調係咩呢？就係佢嘅回憶，或者佢希望喺當中得到嗰個經驗係，佢好後悔自己冇為爸爸爭取到最後嘅尊嚴。佢其實應該同佢一齊去挨棍，或者一齊去死。起碼佢死嘅時候應該喺佢身邊，為佢可能念誦一啲祈禱嘅禱文。系啦，咁呢個係即係我喺集中營裏面即係睇到嘅一啲事件啦。咁啊，但係即係可能最緊要嘅就係原來喺當中可能最差勁嘅、最令人有壓力嘅係裏面壓抑咗人嘅尊嚴。 即係我諗我哋唔係叫大家去一齊挨棍嘅，即係唔係咁簡單，而係話你會。正話你加齊嗰個古仔，你講到就係話，當人去到某啲 limit 啊，某啲界限嘅時候，我哋可能真係討論緊啲好簡單嘅問題嘅時候，就見到人嘅脆弱。咁我哋好多依一類型嘅作品去講依一類型嘅有天人交戰嘅狀況嘅時候，都有好多依啲咁嘅 case 係見得到。但係你會見到當你感覺到人性嘅極限同人性嘅缺陷嘅時候咧，你先至知道嗰啲嘅尊嚴係好寶貴。所以就係翻去嗰個經驗問題，或者個希望嗰個問題，就係如果唔係有一啲咁樣嘅經驗出現過，咁當然冇呢啲經驗係好事啦。但係真係有啦。咁但係我哋面對呢啲咁嘅處境嘅時候，係咪就係、是、衰咗啦？咁就可以所謂嘅砍掉重練嘅咧，即係重新 restart 嘅咧。有陣時就冇得 restart， 只能夠咩咧？你有咗個經驗之後，可以點樣繼續行？係 咯，哇！你都好犀利喎！呢啲咁嘅 critical moments 都睇。呢啲咁自虐性嘅，即係你真係冇嘢嘛，係嘛？ 冇事冇事， 係咪先？真係有一種精神上嘅自虐。不過咧，我哋咧講今日呢個話題咧，我哋自己都 group 入邊都撞啦，都瀰漫住一種 sad sad 地嘅氣氛。不過咧，今日因為有要事冇嚟到嘅遠行咧，佢帶咗一個好正面嘅 message。佢即係佢託我講嘅就係，我哋一定要記住， 就算是好像当年黑死病那样都会过去。今天我们可能面对很劲的很大的一个疫症，但始终我们都会有机会见到有疫苗，即是好像刚才卓然一开始就讲，希望和绝望都是虚妄，但他们其实是并存，一定会在这 里。是啊，即是第二节要解释要讲什么呢，就是村上春树的海边卡夫卡里面究竟讲什么，他自己跟自己讲，记住你要做世界上最勇敢的14岁少年。下一节继续讲。好，回到第三節的歷史是這樣的。我知道一會兒家齊會跟大家講房龍的一個故事，都是講了房龍的一些 好啊好啊 一些事情。我自己其中一位很喜歡的，你可以叫做普及的歷史學者，即是因為其實他自己都不會稱自己歷史學家，但他做了一些很暢銷的歷史的書，就包括譬如人類的故事，譬如一會兒家齊都會跟大家分享的寬容。那是我一早很早很早的時候就很喜歡，中學時代已經很喜歡，然後做我做研究做曹俊仁的作者研究的时候，曹俊仁最重要的书都是人类的故事。所以房龙。所以我对于这本书或者对于这个作者是很有意味。其中一个被人批评最多的就是他太多希望。即是咁正面嘅呢，即是咁多希望嘅呢。所以即是你的方向。而他都讲你去想一个书或者设计的时候，不如讲人类即是历史为什么希望会来。即是人类的历史的来源，即是他怎样去一步一步。所以他你当然都是所谓的即是自由的學者，即是他當時對納粹是非常之即是站在對立面，即是他這樣的一個人，所以他不斷地在講即是人類的故事的時候，就是想回覆那樣的問題，就是人類要保持著一個希望。他都是一個粗暢的作家，可能大家都有看過他的作品都不定。 其實我揀寬容這本書在我們今集來去講，就都是点讲呢本书想睇好耐嘅，咁亦都知道大概佢嘅内容系点。但系即系因为负责任嘅缘故，所以唔系净系佢 main points， 系想睇到佢点样去将佢嘅论点同埋将佢对历史嘅理解咧嚟到去组织同埋论述。咁我发觉我睇嘅时候咧，完全系同我嘅期望系相反。佢嘅书里边咧好精彩，呢本书叫 Tolerance。咁你大家唔好以为佢系讲人类点样去 tolerate。嗰啲即係去寬容嘅其他嘅他者，唔係啊！佢話俾我哋聽，人點解會唔寬容啊？人點解唔寬容？其實佢話佢亦都唔係一個過分樂觀嘅性格。佢雖然都希望相信，可能喺一萬年、十萬年之後，人都可以真係寬容到。但係佢對人，譬如喺佢寫書嘅1920年代，能夠寬容，佢係冇抱任何大嘅期望。結果都係真㗎啦，係咪？如果唔係就係喺二次大戰裏面冇咁多唔單止係唔寬容啊，直情係令人髮指、想象唔到嘅暴行出現。咁即係寬容呢本書裏邊咧，佢提出點解人類唔寬容咧？其實一個重點啊，就係人類開始文明，我有文明啦，或者係根本成為一種物種嘅時候，佢係面對住好多危險，佢哋就唯有去聚集起上嚟先有力量。而聚集嘅時候，佢哋就係需要點解有力量咧？就要大家合作，咁就唔可以有異議，唔可以對大家共同信仰嘅嘢提出質疑。咁所以以致到唔寬容嘅情況出現。咁即係咁喺人類歷史嘅文明嘅發展過程裏面呢，佢不斷見到佢係啲咩呢，就係好多人有好真實嘅不安全感。咁因為周圍都係敵人，周圍都有危險。咁以致到呢，佢哋就唔可能可以發展到寬容。咁而佢喺歷史嘅過程裏面呢，佢睇到啲咩呢，就大概佢發現有三種嘅不寬容。第一種嘅不寬容呢，係懶惰嘅不寬容。懶惰嘅不寬容，因為我哋有慣性。我對所有嘅嘢可能習慣咗啦，嚇嗰樣嘅規矩、嗰樣嘅信條已經成立咗，我哋唔可以質疑佢啊。咁所以即係有任何嘅質疑或者係挑戰咧，嚇咁你係阻住我哋既有嘅秩序，咁係即係因為我哋惰性，所以我哋唔寬容。第二樣嘢咧係因為無知嘅不寬容，譬如可能有人提出對宇宙嘅新嘅理解嚇，或者係地球唔喺宇宙嘅中心。咁但係呢因為我哋唔知道究竟事實係點，咁我哋就覺得佢喺度挑戰我哋既有嘅認知，或者挑戰緊真理，咁所以對佢唔寬容。仲有第三種嘅唔寬容呢，就係所謂自私自利嘅唔寬容，就因為有人挑戰到我既有嘅利益，所以我唔可以寬容佢。嗱，咁但係呢種種嘅不寬容呢，都係嚟自於呢嗰種感受危險，嗰種不安全感。咁所以其實房龍呢暗示咗啲咩呢，就如果我人類可以有朝一日解決到嗰個不安全感，覺得周圍好危險嘅， 咁我哋就有可能可以進入一個更加寬容嘅世界。咁而即係言下之意係咩呢？言下之意，如果有人周圍吹響戰爭嘅號角，周圍話俾我哋聽，我哋而家水深火熱，喺即係強敵嘅圍繞之間。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係絕對唔會寬容。我哋嘅社會如果係講寬容嘅話，係一種奢談。如果我哋講寬容，可能係呢個世界嘅異端嚟，即係會係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佢喺寬容裏面講不寬容嘅一個即係特點啦。我繼續講落去之前，大家可以問一下問題，或者 你講到就係嗰啲還施暴力嘅人叫你回歸理性啊嘛。係啊，即係不斷地話。系啊，佢喺度做暴力嘅事，但系同佢 即系打完你之后，你要回归 讨论，系咪啊？所以，不过我觉得有阵时候我哋睇历史好难睇到啲好，应该咁讲，好容易睇到唔宽容嘅例子。即系譬如我哋譬如我做韩国史咧，我成日都有个故事系觉得好抽心，即系好难可以用宽容去睇成件事。我哋去韩国都讲过嗰个故仔，就系有个17岁嘅韩国嘅圣女贞德柳宽纯，即系喺日治时期1919年三一运动嘅时候，因为佢即系我谂可能好多观众都知道呢一位重要嘅民族斗士啦，即系佢参加签署呢一个大韩民国独立宣言啦，佢又俾呢一个日本嘅宪兵拉咗去呢一个西大门刑务所，然后佢因为被虐待致死，死嘅时候只系得17岁，仲系营养不良咁样死，咁。你成件事係覺得韓國人自己本身係一個民族，佢有自己嘅傳統，但係被一個外敵嘅入侵，佢反抗，但係代表住一個 generation 精英，因為佢係梨花學堂，即係今日嘅梨花女子大學嘅學生，一個精英嘅後生女被日本憲兵拉咗虐待，最後死埋。你係見到一個絕望嘅 generation， 而當時係韓國係亡咗國，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即係我當然唔係韓國人啦，我係中國人，但我做咗韓國史咁多年咧。你投入咗嗰個感情入去，你會覺得呢件事係難以寬容，你冇辦法去原諒當年日本人所做嘅種種嘅暴行。咁即係如果你發生咗有咁嘅前設，然後之後同你講話，我哋要回歸一個寬容嘅態度咧，其實呢此間係好難去實現嘅一件事。 但係阿房龍咧，其實都講到咧，喺好多場合之下。在很多歷史的處境之下，其實叫人寬容是很困難， 很困難， 或者基本上就是不負責任的一件事，即是現在他面對著這麼大的仇恨，你怎麼可能叫他寬容？但是他裡面都提了一些即很有趣的或者很有意思的一些反抗不寬容的人，他們怎樣去做，就是什麼呢？就是他提出即是在有位荷蘭和比利時低地那時都未分到荷蘭比利時的一位學者，啟蒙時代的一位大家啦，Erasmus咁佢就係即係寫作佢對 Thomas More 啊，即係寫烏托邦嗰個作者影響好大嘅。咁佢就好犀利嘅，佢就對住當時可能係好壓迫嘅教廷咧，佢或者有啲好有權勢嘅人咧，佢做啲咩咧？就用幽默感，用幽默感嚟挑戰佢哋，即係去嬉笑怒罵咁樣嚟到去對付嗰啲壓迫者，就以至到佢哋唔可以。在不寬容裏面咧，都逐漸去寬容。咁而佢亦都要講咗一樣嘢咧，喺歷史嘅時代，即係洪流裏面咧，就是、寬容咧，點解可以有機會出現生根咧？就是、因為重商主義，就係、是、喺商業嘅運作裏面，如果我哋一個地方有外國人嚟做生意，佢同我哋文化唔同，可能對於人嘅理解、宗教嘅理解或者民主嘅理解等等係有差距嘅，但係我哋都容許佢哋喺我哋呢個地方去生存，去同我哋去溝通，咁甚至乎可以去講佢哋嘅意思俾我哋去聽。咁就係因為要做生意嘛，你唔通唔俾佢嚟，你唔中將佢綁上火刑柱燒死佢，下次邊人嚟同佢做生意咧？咁所以嗰個重商主義咧，亦都係帶領文明咧走向越嚟越寬容方向係一個重點嚟。咁所以即係我哋可能翻返轉頭，特實際啲，我哋一齊去做生意，可能寬容呢樣嘢咧，有機會一日喺我哋世界去落實。 即係我聽到家姐講好多，就係點樣即係、有一個更加好嘅社會嘅一個諗法，即係點樣會有一個好啲嘅 society。莫文国兄咧，有冇啲咩睇法咧？对呢样嘢， 头先阿嘉齐讲，即系安全感同埋幽默感咧，就喺最啱啱2020年咧，奥巴马出咗个即系应许之地。咁呢本书其实好好睇，好易睇嘅，因为佢好识得自嘲啊，亦都好充满幽默感嘅。咁为咗表示我系历史系咁话嘅忠实观众咧。所以我知道咧，大家經常喺節目入邊咧，係表示對太太嘅敬意，係咪？ 係，梗係啦。 係咪啊？咁啊，奧巴馬都係嘅。 好犀利，你见佢开口埋口都话啊，老婆好重要啊，我好怕我老婆啊等等。但佢夠胆死呢，成本书700多页呢，讲佢同老婆结婚呢3页啫。不成比例嘅。不过佢真係好犀利。佢犀利嘅嘢值得我哋學習呢，就係佢除咗向老婆致敬之外，仲向外母致敬。因为全靠佢老婆和外母呢，令佢呢係脚踏实地，做一个真係能够知道，即係除咗係一个好高层次去睇政治外交或者係国家发展嘅时候呢，都係喺生活上面呢都係一个好贴地嘅一面。咁但係当然即係呢个只係佢芸芸咁多嘅内容入面呢，或者係嗰种即係幽默感，或者一种帮佢能够即係带返去重回人间嘅嗰种嘅感觉一样。咁佢入面本书入面呢係讲咗好多，其实佢都係一个好困难嘅处境入面，即係佢一个即係有色人种喺一路嘅走过嗰个从政嘅历程上面呢，其实都係困难重重。佢都见到同係喺呢个即係自由嘅土地下，美国呢个地方有色人种其实面对嘅嗰个天花板呢其实好矮。点样能够突破天花板呢，咁佢自己都讲咗好多佢自己嘅经历。咁亦都喺入面都讲咗佢自己好多嘅挣扎嘅。咁点样去一步一步咁样去突破嗰啲嘅地方。我諗都系好值得我哋去睇，好有启发性嘅。咁我諗喺入面我特别系即系觉得佢好貼地嘅位置，就係即係佢講翻當時候佢一接，即係當然佢競選啊咁嘅過程入邊就已經係大家熟悉嘅情況啦。咁但係其實佢再披露翻多一啲嘅時候咧，當佢一接任嘅時候咧，就係、是、面對住美國一個好大嘅困難，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就是、Lehman Brothers 冧咗，跟住之後個金融海嘯咧、其實佢接任佢2008年11月選咧，跟住2009年1月就正式做總統啦。其實嗰時候亦都係即係美國經濟最水深火熱嘅時候， 冇錯。 嗰、那個係非常困難，係 當時11月12月到爆發啦，每一接嘅時候已經爛攤子， 所以其實根本都冇話所謂蜜月期噶啦、一買到就要打噶啦，咁就好困難嘅。喺佢嗰邊佢講到即係民主黨內部有啲睇法，搞掂民主黨又要搞掂共和黨，搞掂共和黨之後仲要搞掂埋班商界。喺個過程入面，即係佢點樣能夠將嗰啲嘅即係 危機處理 咧？咁但係佢又好犀利嘅，佢會講喺呢個過程面咧，我又唔講嗰啲啦。但我想講咩咧？就係佢喺度做一個懺悔。那個懺悔係咩咧？佢係得罪咗老婆。佢老婆叫做一樣嘢係咩？就係、是、戒煙。但係佢承認喺個過程入面咧，佢一日仲要食翻九支煙。咁我諗即係讓我哋睇呢本書嘅時候，即係俾我感覺到真係唔係一個高高在上嘅人。当佢面对困难嘅时候，佢系完全冇挣扎、冇痛苦嘅咁样，而系喺嗰个嘅过程入边咧，佢系即系不断系去好老实咁样去生活，去睇自己嗰个情况。喺入边佢自己讲，佢话有个字咧，我都系读呢本书嘅时候先学识嘅，就megalomania， 即系你唔好自以为是啊，即使你最有权力嘅人，但系你都要面对困难嘅时候，你都要谦卑。 系喺呢一度咧，我仔就系、是。米高佐敦嘅一個紀錄片嘅時候咧，都係訪問奧巴馬。咁佢講咗一樣好得意嘅有一個觀點，佢就話咩咧？喺美國嘅所有成功嘅黑人 ，OK， 喺大家心目中咧，都係一個所謂人畜無害、冇乜嘢嘅一個人，佢先至能夠得到一個成功。咁但係簡單講就係、是、咧，佢冇反對呢個立場，反而咧仲係利用佢變成一個更大嘅人。咁跟住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啊！咁之前啲節數咧，裏邊都有講到，即係面對住嗰個個人嘅逆境啊，或者家庭嘅一啲困難，或者社會嘅困難，就大家點樣可以堅持落去，或者忍受過去，然後可以跨越一啲嘅困難。咁同時即係內在轉化好，世界轉化好，同樣都係緊要 的。我哋即係呢節最後一節啦，我哋要講可能係講到絕望。咁講到好多以前令大家好失望嘅嘢，咁但係咧，我哋如果講希望嘅話咧，我諗起啲咩咧？我就諗起周星馳嘅《國產007》，咁諗起啲咩啊？小毛，呢句你好熟嘅，就係、是、國家大事啲咁嘅小嘢行埋， 我以為你邊啊？你想講 係啊？最緊要係男女私情， 兒女私情啊！而家搞緊兒女私情，國家大事行埋 一邊。好啊，嗱，點解無端講呢件事咧？就因為咧，我哋講我講下房龍嘅寬容裏邊咧，佢最緊要嘅一個立場一點咧，就係咩咧？就是、寬容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個體嘅發現，即係當個體係比集體重要，或者全個集體都覺得個體係好重要，嗰啲兒女私情係緊要過國家大事，咁寬容就可以出現。 係即係要咁樣嘅追求一個咁樣嘅社會啊！我哋係即係每個人佢嘅特點，佢嘅一啲佢嘅需要，或者佢嘅對上帝嘅理解、對政治嘅理解，係可以得到充分嘅，俾佢去發表。你中意咪聽，唔中意就唔聽。咁呢個就係寬容嘅世界。咁但即係呢樣嘢，我當然好難。有啲嘢聽到好硬耳嘅，即係會覺得你易得佢死嘅咁樣啊！即係我呢個寬容嘅世界好難去存在。咁啊，即係呢個就係阿房龍佢裏面講到一個比較重要嘅點啦。咁而一樣嘢咧，佢喺度提出咧，我覺得係對歷史嘅論述咧，係好值得我哋深思嘅。就係佢講到咧，無論係基督教嘅教會，咁後屘天主教教會嘅成立，咁啊，佢可能係喺過程裏面係受到羅馬政府好大壓迫，咁但係就係即係最終係佢 overcome 到羅馬，咁然後成為咗一個即係好大嘅政治力量，咁然後就係新教教會對呢個天主教會嘅挑戰，咁我再係裏面咧，可能好多為咗改革教會裏面嘅不足而出現嘅嗰啲修道院。好啦，咁可能最後就仲有好多即係民族國家佢哋都係可能抵抗咗好多外族嘅侵略或者係外族壓迫然後成立嘅。但房龍發現啲咩呢？就係呢啲咁樣嘅原本應該係讓人類更自由嘅，讓即係社會更寬容嘅組織，佢哋一旦得到權力就反轉頭成為更大嘅壓迫者。係咪即係譬如新教應該係講到教皇無誤呢樣嘢挑戰咗，咁但係即係阿房龍就指出，哦原來跟住就係聖經無誤啦。咁或者係對我呢套路德派、加爾文派對聖經嘅理解，其他派嗰啲都係錯嘅。佢錯嗰啲點啊，仲要將佢哋綁上火刑柱燒死。係要咁係咁樣嘅一個情況。即係所以咧，即係人類嘅歷史裏邊咧，嗰個不寬容其實係即係係一個常態啦。咁並且係好多我哋可以寬容嘅機會咧。都得唔到，咁就即係反而係錯失咗呢啲咁嘅可能。咁佢最後就指出咧，所有能夠寬容嘅人咧，都有一個傾向。嗰個傾向係咩咧？就係佢哋可能都係堅信自己係正確嘅，堅信自己去信仰嗰套，但係咧都係有對自己嘅懷疑，對自己嘅懷疑，唔係去到最底嘅，唔係話到自己一定係啱曬。咁呢個就係即係佢喺個寬容裏面一個重點。而咧點樣可以得到呢樣嘢呢？咁我即係諗咗好耐，咁我就令我聯想起另一本書，呢本書呢就叫做 The Righteous Mind， 咁係即係一個美國嘅政治心理學者寫嘅，呢個 Jonathan Haidt。 咁呢佢好得意，我覺得佢可能以短邪說都係當係，咁佢就指出呢，其實喺美國嘅政治世界裏面呢，咁嗰啲好保守嘅同埋一啲好即係 progressive 啦，可能好崇尚民主自由啊嘅人咧，佢哋係佢嘅分別咧，就唔係嚟自教育，係嚟自 DNA。好啦，咁樣講完，即係你當係以端邪説啦。咁天生就係你可能保守，天生你傾向自由。咁但係佢嘅重點係咩咧？就係原來呢啲同你政見唔同嘅人咧，佢哋如果真係因為天生係咁，佢因此佢哋係必然會同你並存。咁呢個社會上面，你要所有人都同你一樣，好民主自由或者好保守、好愛秩序。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就他就是要讲房龙那种宽容，就是我们就要接受这个世界上面有人跟你不同。 我想加上讲一段呢，就是所谓群己分界的问题，就是群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你就算你房龙那本书得意，就是譬如我们以前包括读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的，就是东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就是个人主义的，东方社会就是即係之前集數講嘅差序格局嘅，即係儒家倫理嘅。咁但係你會發覺房龍講到唔係嘅，即係你好多嘅群體嘅力量喺西方社會裏面一直好漫長地有一個好巨大力量，同埋嗰啲嘅群體嘅不寬容都好厲害，同埋佢哋嗰個即係萌塞嗰種咁嘅詞啊嘅程度都好厲害，同埋對於人類社會本身都好多苦難。但係阿嘉誠有一點正話講到係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佢正話嗰幾本書同樣講一樣嘢，就係如果我哋能夠知道每一個人都係唔同嘅，或者同埋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佢嘅嘢係其他人睇落可能好奇怪或者好萌塞，而我哋接受人人都萌塞，包括你自己，咁其實個世界會美好啲嘅。即係你知道自己都有偏見，又知道自己有啲堅持好無謂，都有知道自己有啲怪癖。咁呢個可能係二十世紀由弗洛伊德帶起，俾人類一個社會好重要嘅，即係人嘅心理啊嘅理解嘅一個部分，咁同打開咗現實嘅好多各種各樣嘅新嘅一個思想嘅好重要的一個元素。咁所以你問我嘅話，我覺得係正嘅，即係話 你如果可能面對住人類嘅苦難，其中一個點就係、是、嗰、那個人同人之間係咪大家都能夠理解對方？唔係你啱或者對方唔啱，或者對方啱你唔啱，而係大家係唔同，即係好大鑊嘅。如果我同小毛嗌交，我覺得啱你，係覺得你對方唔啱，又要改變你，好大鑊。如果我同小毛講、喂，你咁係因為你咁啫，咁我咪 咁咪完咯， 係咯，咁咪咁其實就少咗好多問題。咁、如果要去到打打殺殺，就更加無謂啊。 冇辦法啦，即係如果聽阿嘉齊頭先講嗰樣嘢，最我有兩點感受啦，即係少分享。第一就係、是、自以為靚仔同精英嘅人又好難會寬容噶啦， 漆黑中營火蟲。 你唔會覺得你覺得自己無敵於天下啊嘛？咁你又你係權貴又係精英嘅話，你又年年考第一，咁你點寬容嘅？啱唔啱啊？你一定係覺得人哋係差過你噶，啱唔啱啊？道理一定喺你度噶。第二就係最重要就係、是、究竟乜嘢叫做個體，咩叫集體？即係我哋成日發現歷史上有好多嘅自亂興衰嘅背後，其實都係打着一啲話我係為咗集體嘅權利嚟到做嘅事，其實全部都係個體嚟嘅。即係佢偽集體啦，即係佢話自己係代表住集體意志啦，其實佢只係到最後都係淪為自己個人嘅意志啫。咁佢永遠都係啱曬噶啦。即係我哋呢一樣嘢係好絕望嘅，我覺得。即係你好難睇到個希望所在。係咯。 我喺度咧想打岔一個話題，即係當我哋講到自亂興衰，咁我哋嗰陣時候講緊嗰個嘅方程式，梗係有個環節係講天災。 係啊， 咁其實即係我哋呢半個世紀呢50年嚟咧，其實我哋係經歷咗好大嘅對，即係人同大自然之間嗰個關係咧，起咗好微妙嘅變化。2020年其中一本十大好書咧。就係即係愛登堡嗰本係 Life on Earth， 咁啊講佢自己大家可能知道佢 BBC 做嗰個 做影片， 係做節目嗰個嘅野生節目嘅介紹嘅一個好成功嘅一個廣播人啦。咁佢嗰本書咧係佢即係好似自傳咁，其實佢2010年寫過自傳嘅，咁但係點解去到即係2020年又再寫多次咧？咁因為佢真係感覺一種迫切，我估2020我哋經歷緊個環球嘅疫情，或多或少係即係人同大自然之間一種即係嘅關係嘅結果嚟嘅。咁又或者係我哋諗翻起，譬如話澳洲嘅大火，或者係加州嘅大火，即係好多大自然嘅情況咧，似乎都係發放緊啲信號俾即係人咧，就係話喂，我哋即係要諗一諗。咁愛登堡點咗啲嘢出嚟，佢話如果佢用佢1937年就11歲嘅時候會通山走嘅時候呢，佢話當時候嘅人同埋2022年嘅人口嘅總比例呢，而家人係多咗3倍咁上。咁如果碳排放呢係多咗 47%， 而嗰個原野嘅即係大自然嘅土地呢，即係原野地 wilderness 呢，就係又少咗差唔多 48%。即係而家我哋嘅模式呢係不可持續嘅。咁如果我哋唔做呢，可能喺我哋嘅下一代嘅有生之年咧，個地球會出現一個好差好差嘅處境。澳洲嘅大火可能唔係淨係偶然發生，係會經常發生。更多恐怖嘅疾病會因為個即係天氣各種嘅情況咧，係令到係更加不可控制。不過愛登堡個好處亦都玩俾我哋聽，就話其實我哋唔係太遲，我哋仲可以改變。我諗即係嗰個絕望背後嘅希望，就係我哋要重拾翻一個，或者我哋要開拓一種可持續嘅發展，無論係能源，無論係食物，無論係即係各種嘅商業或者個方法咧，我哋要愛惜呢個地球咧，咁我哋先至會咧係有一個可持續，從一個絕望入邊，希望能夠帶翻一個希望。佢好鍾意講個 holocene， 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我哋呢1萬年嚟嗰個發展呢，我哋呢50年呢係做咗好多傷害，不過而家仲係未太遲，只要我哋一齊努力呢，個世界仲可以改變。 我唔百分百肯定，譬如我哋當我哋唔而家即係有冇得救嘅，即係地球嘅立場，即係而家我哋做啲咩係咪有得救，或者做啲咩係咪會可仲有機會做改善。我好難可以咁講，因為我哋歷史節目唔係科學節目，but一樣嘢緊要嘅就係，我覺得依一啲類型嘅對生態改善嘅問題咧，起碼可以改善我哋嘅美學。有啲咁靚嘅世間嘅東西，咁美麗嘅動植物，你挽救咗佢，起碼依一點咧係實打實係一定可以做得到。咁所以你問我應唔應該做，梗係應該做。但係佢可唔可以挽回啲咩咧？我就唔知。但係而家依刻做嘅嘢咧，起碼你會令個世界更加美好先。呢個我諗可以被認同。 嗯， 係。 咁啊，我哋剩翻两三分钟时间啦。咁啊，今季都系一季嘅最后啦。咁啊，小毛家齐有冇嘢想讲啊？ 我讲几句啦。咁我哋今日系讲绝望与希望为主嘅。咁简单有几个关键字，就系人嘅尊严、个体宽容，咁同埋咧可能系同情啊呢几样嘢。通关在普嘛，咁我哋希望如果大家为政者同埋大家可以强调嘅，希望喺度嘅。 我得一句啫，我引用印度圣雄甘地讲过嘅一句说话啦。佢话人面对绝望嘅时候咧，只有爱同埋呢一个真理系永恒。暴君同埋凶手咧，看似好威风，但系佢都唔会永远都威落去，佢终于都会走向败亡。所以绝望中，我哋会见到希望。 我咪都講一句，我喺做嗰本書嘅時候咧，有個醫生講咗一句好勁嘅説話，四個同就幫我哋去明白頭先家齊講嘅嘢。佢就話真正嘅全人治療咧，係要同在，要同心，跟住要同行，仲要同步。 好啊，咁啊，即係今季咧，的確係呢個四個同都係非常正。你今季咧喺相當艱難嘅處境度開始啦，咁啊相當艱難嘅處境繼續地咧，就係去到最後一集嘅。咁啊，各種嘅辛苦、各種嘅轉移咧，都多得大家嘅努力啊。咁我相信今季咧，我哋自問咧都做咗唔錯嘅成果啊。咁希望咧下一季同大家咧繼續歷史係咁話。Thank you.